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镇，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新鲜胡同小学3年级2班叶卓成，我喜欢科普还有历史类的书籍，我读过《十万个为什么》《明朝那些事儿》《三国演义》等书。在校外，我还和爸爸一起参加了正大综艺《动物来了》的节目录制，我取得了家庭组1等奖的好成绩。每天早上起来，一进到校园就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们3级同学读了《千家诗》，现在正在读《声律启蒙》。千家诗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了，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遍。《观书有感》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通州，北运河的起源之地，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请听长篇小说《荆门帘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毛先生讲课就像聊闲天儿，他走上讲台，师生行礼已毕，便从古今中外到人生琐事、街头见闻到读书偶得，慢声慢气地聊起来。 不知不觉书归正传。他讲得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潜移默化。有一回讲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整个一堂课大谈他所敬佩的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那时他正念大学，下课之后到北京西城府右街一个交易所经纪人的公馆当家庭教师。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家庭教师跟丫头、老妈子、厨子和人力车夫属于同等地位。这个交易所经纪人的人力车夫名叫矮大个子，是个桑木扁担、宁折不弯的脾气，跑起来像一匹乌骓马。做交易所生意要起五更爬半夜，早到交易所一步就能占上风。矮的个子每天披星戴月把经纪人送到交易所，并不能歇一歇腿儿喘一口气儿，还得跟随经纪人左右给这个家伙端茶送水、点烟、打扇、递手巾板。交易所收了盘，经纪人腰缠累累，矮的个子又得送他到一条龙吃涮羊肉、便宜坊吃烤鸭、会仙居吃炒肝。这个家伙酒足饭饱，澡堂子里泡个透，然后大白天到八大胡同的妓院寻欢作乐，挥金如土。离开妓院不是听夜戏就是跑舞厅，他花天酒地一整天，矮的个子马不停脚一整天，又饿又累又困，刚打个盹儿，又该出车上交易所了。有一天这个经纪人睡过了头，睁眼一看比平日晚了半个多小时，也顾不得刷牙洗脸喊醒矮的个子马上出车，却又嫌矮的个子手脚迟慢骂不住口。矮的个子也不犟嘴，拉车快跑，出府右街南口，过石碑胡同，进旧刑部街，距离廊坊头条交易所只有一半路程。他忽然慢下来，快！经纪人急得在车上直跺脚，跑不动。矮的个子慢得一脚踩不死一只蚂蚁，你，哎呀，你虎背熊腰，那力大如牛，怎么就跑不动呢？我窝着一肚子肮脏气，两腿扯不开脚步。经纪人明白了，堆下笑脸说：“哎呀，你看看，我刚才口臭啊，你消一消气吧，消消气儿。”矮的个子回过头哼道：“烙饼得翻个儿，我骂你，你心里痛快吧？哎，只要你快跑。”那你就骂吧。于是矮的个子又飞跑起来，一边飞跑一边破口大骂。经纪人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为了赶到交易所赚钱也只得暂时忍受，还连声说道：嘿嘿，骂得好，骂得好。咬人的狗不呲牙，他打定主意只等车到交易所门口就把矮的个子解雇，还要喊警察把矮的个子抓走，关押在拘留所里，拴在马桶上。出正阳门到五牌楼，前门大街车如流水，人如云，飞跑的矮大个子抖得刹住了车，说了声：哼，狗娘养的，大爷不伺候你了。扔下经纪人扬长而去。 哎，大个子，哎呀，别把我晒在这儿啊，哎，我给你另加两块大洋啊。 经纪人扎下着双手哭声喊道，矮的个子早已在人群中无影无踪了。 上不着天儿，下不着地儿，经纪人想另找车夫已经来不及了，想雇一辆拉散座的人力车又怕自己这辆车扔在街上被人偷走，哎，万般无奈，只得自个儿拉车到廊坊头条。他肥头大耳，大腹翩翩，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水塔帽子，拉着一辆人力车走路，过往的行人都只当他是个半疯，指指点点，拐声起哄。他一路被人耻笑，到交易所一看，不但吃不着肥肉，也啃不着骨头，当众出丑，而又没赚到分文，窝囊的大病了一场。毛先生讲故事就像说评书，全班同学听得好像身临其境，亲眼得见，一阵阵哄堂大笑。笑声中，我举起一只手，众目睽睽之下大出风头说： 矮大个子就是我们邻村的，这个故事我早就知道。 毛东篱又惊又喜，忙问道：啊，矮的个子还活着吗？ 他早死了，我跟他的儿子艾景贵就像亲兄弟。 毛先生一阵失神，他说：哎呀，我真想去看一看艾大个子的后人。跟我同桌的县党部书记长的儿子谈虎色变地尖声道： 那边是匪区。 毛先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气愤地挥了一下手说：下课。下了课，毛先生并不马上就回北京。那时的京通铁路有早午晚夜四趟班车，毛先生坐夜班车回家。夜班车开车的时间是晚九点，毛先生便到晚自习教室查堂，常常悄悄站在我的背后，俯下身子看我写字，手扳着我的肩膀，矫正我的姿势。他说：眼睛离纸远一点，不然要近视眼的。他留宿的那一天，更是跟同学们打成一片，住宿生下晚自习到熄灯就寝还有3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映雪村他那间斗室便挤满了人，我也跟随同学们到毛先生的宿舍聊天。十回有八回，毛先生坐在床沿上，两脚泡在脚盆里，手中却捧读一本书。我们进屋去，毛先生便拔出脚来，光着水淋淋的双脚，从放在小书桌上的暖壶里给我们倒白开水，然后人回到床沿上，脚泡在盆中，跟我们聊天。我年幼无知，愚蠢可笑，不是问李白的诗好还是杜甫的诗好，就是问韩愈的文章好还是柳宗元的文章好，而且要在三苏父子中分出高低上下。毛先生笑出了眼泪，同时命我捡取一本书来为我讲解李、杜、韩、柳三苏诗文的各有千秋，这等于是在古文教学上给我吃偏饭。毛先生不大看重现代文学，讲授课文中的现代文学作品不像讲授古文那样有兴致，但是他唯独推崇鲁迅先生。如果不是他深刻分析鲁迅先生的散文《秋夜》中的名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只觉得这些名句平淡无奇，不知其中淡远幽深的韵味。然而毛先生又说，鲁迅先生的文章好，因为他的古文造诣高。原来毛先生评价现代文学作品仍然念念不忘古文。 陆河中学的图书馆藏书十万册，小说很多，我每天都囫囵吞枣地看两三本。一来二去，我忽然心痒难熬，便照着葫芦画瓢皮毛模仿地写起小说来。写小说能上瘾，作文课也想写小说交卷。毛先生面带难色，沉吟半晌才点头同意。不过他又预先声明啊，自由命题是要扣分的。嗯，他教作文主张文以载道，不喜欢花里胡哨。我只想争取自由，分数倒不计较，便截取哥婶的一个生活片段写了一篇村妇。谁想发还作文本一看，毛先生不但没有扣分，而且给这篇小说打了高分。在讲评课上，毛先生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像吟诵古文那样一唱三叹地朗诵了这篇小说，大加赞赏。下课以后，我追着毛先生请他多指点几句，他含笑摇头说，呵呵，我不懂得怎样写小说，所以除了纠正几个错别字儿，一句未改。哦，对了，有一些地方土话我不明其意，画了问号。但是我不依不饶，毛先生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想要写好小说也要学好古文吧。啊，我笑了，我说， 嘿嘿，鲁迅先生的小说好，因为他的古文造诣高。 毛先生点点头，却又反问道，哎，你写的这个村妇是热河省穷山沟子的人，国有其事吗？ 她是我的干二姨妈，不是子虚乌有。 叫什么名字？ 村里人都管她叫山歌。 你的家乡还有从热河买来的村妇吗？ 有。 你放假回家见到山歌，问她可知道一个叫菊儿的姑娘的下落。 菊儿姑娘是您什么人？ 啊，乡亲。毛先生的脸色一阵黯然神伤。前年我回乡扫墓，听说菊儿被卖给出口的种鸦片烟的人，又被那个人带回关里。上课铃又响了，我急忙跑回教室，刚坐下来，脑瓜里忽然一闪，难道哥婶儿就是那个菊儿姑娘？毛东篱先生就是毛南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想起陶渊明的这两句诗，就是他。这一堂课我神不守舍，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熬到下课铃响，我动如脱兔，头一个窜出教室，直奔映雪村的毛先生的斗室。门上挂着锁，我又到高一的教室找他，才知道北京来人送信，毛师母病危，毛先生急匆匆回家了。毛先生走后半个月，解放军攻打通州，包围北京，陆河中学师生四散，我回家乡榆林村等候复学的通知。步行30里，过河上了堤，一眼就望见了柳巷区，我便奔跑起来。路过小河岔上的小桥，我便大呼小叫， 二姨妈，二姨妈。 初冬时节的柳巷居孤零零静悄悄，豆棚上垂挂了几条枯藤，篱笆上蹲着几只麻雀，柴门紧闭。我是急性子，不耐烦地叫门，一个鹞子翻身跳进去，却有本领不高，被篱笆桩子绊了个猫扑彩蝶，还打了个滚儿。巴掌大的窗眼玻璃上闪过哥婶的半张清水脸儿， 听他笑道：“ 哟，咱们的小秀才衣锦荣归了。” 我滚了个鲤鱼翻烧，爬起来跌跌撞撞跑进屋去。歌婶盘腿坐在热炕头上，正在缝做百岁衣、红肚兜、连脚裤和虎头鞋。我一看就猜出了，是一线红有了喜。见面本该先说几句吉利话的，我却急不可耐地问道：“ 二姨妈，您在娘家是不是叫菊儿？” 乡村风俗，男女小名长大成人便是忌讳，夫妻白头到老，妻子的小名却一辈子也不让丈夫知道，晚生下辈叫长辈的小名，那便犯了不敬之罪。歌婶的脸一红，啐道：“ 混小子，我撕烂你的嘴。二姨妈，原来您就是菊儿姑娘。” 歌婶的嗔怒也就是默认。我大笑起来：“ 我们的毛东黎先生正打听您的下落呢。”“谁是毛东黎？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猜东黎是他的字，南山是他的名。” 正逢虎头鞋的针扎破了他的手，他把手放进嘴里吮吸着，不动声色地问道：“ 这位毛先生家住哪儿啊？”“北京城内东四牌楼内务部街。” 我拍了几下脑门子：“ 只是我不知道他家住路南还是路北，门牌是几号。” 歌婶留下我吃饭，杀了一只鸡，饭后又给我炒了花生、瓜子儿、玉米花，装满了我的书包，才放我回家。第二天，歌婶失踪了，炕头上平平整整摆放着连夜缝得的百岁衣、红肚兜、连脚裤和虎头鞋。歌婶走了，谁也不知道她的去向。北京解放以后，我恢复了真名实姓，转入北京的一所中学，不久全家也都搬进城里。这个中学坐落在东四牌楼内无部街路北，我挨门挨户打听毛东黎先生，没有一家人知道这个人。五年之后，我又跟毛东黎先生见了面，才知道他当时寄宿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公馆里，这位民主人士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平日里深居简出，左邻右舍都不知其姓名，不了解他是何等人物，也就更难认识他的客人了。解放后，这位民主人士南下工作，把这座公馆交给了军管会，军管会分配给一位首长做住宅，首长的住宅闲人免进，我怎么能打听到毛先生的情况呢？这五年，我一边念中学，一边写小说，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都写的是家乡的新人新事儿。寒暑假回乡，深入生活，便住在柳香居，吃百家饭。艾锦贵和一线红早从河边的寒窑搬进莲凤村新起的小三合院。艾锦贵入了党，当上了莲凤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线红生下双胞胎的儿子，日子又过得顺心，人面桃花的少妇分外俊俏。他们都忘不了歌婶，盼歌婶盼得眼圆，每年都给柳香居刷墙抹顶，换上荆条篱笆。柳香居比得上杜甫草堂，我真是得其所在。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门脸子》。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

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通州，北运河的起源之地，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七里河，银运河，七里运河运金银。 请听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住在柳巷居，不能不想起歌婶儿。但是中国地大人多，我不敢想海底捞针这辈子还能见到的。然而怎么也想不到，我考入大学一进校门，葛婶却已经等候我多时了。我扛着行李走上报道处的13层汉白玉台阶，只见一个满月脸的中年妇人，浓密的头发梳了个圆髻，圆髻上戴着一只百合和一朵茉莉，身穿半旧的杭纺衫子和黑绸裤子，腕子上戴着两只玉镯，正四下张望。这一年我18岁，早已戴上400度的近视眼镜，远瞧近瞧都朦朦胧胧。我只当她是哪一位同学的妈妈，她的打扮又是京城人的风韵，就更想不到她是歌婶了。直到他喊出了我的小名，我才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了半晌，惊叫一声：“二姨妈！”“ 谁是你的二姨妈？” 他白了我一眼，却仍然是满面喜色：“ 从今以后叫我菊姨。”“ 您怎么到这个大学？”我感到迷惑，恍如梦境。“ 啊，我一直在你的老师家当保姆。” 菊姨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气。“ 就是他打发我来等你。”“ 毛东黎先生？”“ 不是他又是谁呀？” 我报了到，就跟着菊姨到毛东黎先生家去。毛先生只有一个女儿，又跟我是文学专业的同班同学，我和他们三个人各有姻缘，于是变成了毛家的常客。 三天不打照面，菊姨便带着毛先生的手令把我押解到毛家。毛东篱先生教我们训诂学，我跟这门学问犯相，左耳进右耳出，榆木疙瘩脑壳没有留下片言之语。听毛先生旁征博引，周密考证，就像听唐僧念紧箍咒，我如坐针毡，脑仁子疼。但是到毛先生家做客，在毛先生的书斋里谈天说地，却如沐春风，几个小时也难尽兴。毛先生在家里只说闲话，不谈学问。原来他曾留学法国，还得过博士学位，却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洋气。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没听过他说过一句海外奇闻。相反，他倒喜欢跟我打听乡下的故事。嗨，我那个博士是糊弄洋鬼子得来的。毛先生恶作剧似的挤挤眼睛，哎，正像鲁迅先生挖苦的那样，在外国大吹孔子，回国来奢谈沙翁，是虎牌的。那您为什么要出洋呢？我笑得咳嗽着问道。哎呀，脸上贴金呢。嗯，毛先生点起大脑壳的烟斗，深吸了一口。我们先生当年虽是新青年的名将，只因没有留过洋，被胡适看不起，一赌气到法国挣了个博士回来，才算有了资格，有了脸面。毛先生是刘半农的学生，谈起刘半农，恪守师生之礼，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我们先生，亲切而又恭敬，令人感动。 啊，可是解放前你也没有挂过博士的招牌呀。 好，那是我看了鲁迅先生的《以刘半农君》以后，吓得我浑身冷汗淋漓，赶忙把这顶华而不实的桂冠压到箱子底儿去了。一聊起来便无尽无休，忘了画句号。不等毛先生开口，菊姨便留我吃饭。菊姨的土性难改，他的烹调手艺还是柳香居的歌婶水平，只会做农家菜。留过洋的毛先生却偏喜欢喝玉米粥，可算是有其仆必有其主。更奇怪的是，菊姨在大学教授家当了五年女仆，耳濡目染也该十几个字，他却像铁板一块，滴水不进，仍旧是个文盲。然而他却又爱惜自纸，毛先生随手扔在自纸篓里的纸条、纸片、纸团，他都一一收拾保存起来。毛先生有一部幽默小品风味的学术杂著《咬文嚼字》，便是菊姨从自纸篓里抢救出来积累成书的。我也算开过洋荤的人，可还是吃中国饭菜顺口。饭桌上，毛先生津津有味地喝着玉米粥。你师母生前常给我做油麦面猫耳朵吃，那是我最爱吃的家乡饭。我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壁上的毛先生和毛师母的合影。毛师母坐在椅子上，毛先生站立他的背后。毛师母是小脚放足，而且显得比毛先生年龄大。啊，师母如果健在，今年多大年纪啊？我问道。他比我大三岁。 你们是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们是自愿结合。毛先生微笑着回忆往事。她是给我开蒙的私塾老师的女儿，订过三回亲事，男方都未婚而亡，乡里人骂她是克夫的扫帚星，我愤愤不平，偏要娶她，而且亲自登门求婚。只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放足。 您这位留学生仍然是中学为体，没有欧化。 即便是主张欧化的人，骨子里也仍然是封建士大夫。毛先生慢慢地嚼着油盐爆烟的豆角丝儿啊，胡适之可谓养志极矣，他那位江夫人也是父母包办，一双缠足改造的文明脚。我读过胡适的四十字书，便说啊，胡适的父亲当过清末的台中知府，他虽然是庶出，也算得上宦门公子。哎，留学生也有不少贫寒人家的子弟。毛先生不露痕迹地纠正我的偏见。李四光先生是湖北山里人，他15岁的时候冬天还光着脚上山砍柴呢。不想这次谈话之后，我和毛先生一家的关系急转直下。那是一个秋风夹着秋雨的日子，我从城里开会回来，只见菊姨怀抱着小行李卷，满脸泪水走出校门口。 哎，菊姨，您怎么了？ 我吃惊地问道。菊姨愣怔怔地，好像没有听见我的问话，冒着风雨奔车站去了。我跑到毛先生家，不见毛先生和他的女儿的影子，却只见客厅里茶壶、烟缸、玻璃杯打得粉碎。我从邻居的一位女仆嘴里知道，毛先生要和菊姨结婚，他女儿大闹了一场，赶走了把他带大的菊姨。毛先生的女儿在同学们中间孤芳自赏，目中无人，一身娇娇二气，我跟他好像是前世的冤家。头一次照面，他就看我不顺眼，我也黑眼白眼看不上他。他赶走了菊姨，我要暴打不平，于是一个怒气冲冲，一个恶言恶语，针尖对麦芒，吵了个棋逢对手。从此我便不登毛家的门了。菊姨是城市户口，离开毛家到城里的小胡同找了一间六平方米的耳房，专做妇女单夹皮棉的长袍短袄，一个月也能收入50-60块钱。几个月后，我离开大学回乡挂职，一边当大社副书记，一边写小说，为了避嫌，跟毛先生和菊姨都不辞而别。大半辈子，我只有20岁那年当过一回官，还是挂名的，不能正式写在干部履历表上。那年我刚从大学出来，已经出版了4本书，当上了文坛注册的专业作家，娶了一位东南亚归侨女大学生做妻子。当时的我呀，可算是少年得意，青云直上，也就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深入生活，下乡挂职，我带着团中央的公函到通州地委听候分配。通州地委和专员公署的办公处在通州城内西海子公园北岸城根下的文庙里。民国以前，从文庙门前路过，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平民百姓低头快走，不宜书生三跪九叩。文庙的东隔壁是通县县委和通县人民政府，文庙的西隔壁是通州市委和通州市人民政府，三家下属的公卿府和布局处也都在这条街上。地委书记早已得到通知，我刚报到便马上接见，并且有求必应。于是我包了一个厢和一个大舍，还点名要艾蒿和柴禾做我的左膀右臂。艾蒿是团市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柴禾是县妇联的办公室副主任。地委书记拿起电话，三言两语 便跟市委和县委凿定了，我们这一行三人当天下午就可以走马上任，不过都是副职。艾蒿被委任莲放乡党委副书记，柴禾被委任莲放乡副乡长，我是以乡为单位的大社副书记，但是有列席县委常委会，还挂了个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空衔，所以三个人之中我的官大。挑选这两个人我自有用意。艾蒿原名艾志高，绿阳堤村人，家庭出身是贫农，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柴禾原名柴禾贵，流散村人，家庭出身是贫农，比我和艾蒿都大三岁。柴禾从出娘胎到上小学三年级，家里还是有一两顷地的财主，我和艾蒿都管他叫财主秧子。那时候他爷爷当家，老头子是个守财奴，花一文钱都像从他的肋骨上摘下来似的，带着血丝子。可是柴禾念到小学四年级，他爷爷暴病而亡，刚刚入土下葬，他家就像被五马分尸，又像被大卸八块，一眨眼便破落了。原来他家世代单传，柴禾的爹自幼是个娇哥，长大便吃喝嫖赌抽，瞒着守财奴的老头子，四面八方借下了一笔笔驴打滚的债，立下文书都是等老头子死后偿还，不知哪年哪月兑现，驴打滚还得七折八扣。柴禾的爹只顾眼前快乐，哪管饮鸩止渴，有人肯借他就敢花，日积月累无计其数，最后竟连一两顷地都堵不住窟窿，又卖掉了青塘瓦舍四合院，全家搬到过去长工住的棚子里。也多亏了这个败家子儿花了个底无一垄啊，土改的时候工作团和农会四舍五入，先化为破落地主，后又改为贫民，贫民和贫农只不过一字之差，日久天长也就不分青红皂白了。我们三个人同一天到莲房村关帝庙上小学，是同科师兄弟，六年同窗，念完高小，我和艾蒿考取陆河中学，柴禾考取县立师范，我们又互相影响，爱好文学，艾蒿和我写小说，柴禾是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丑都唱，报刊上哪一路作品吃香，他就急忙赶行市，自称应时小麦，奶头抗热睡奶头。他俩都各自取笔名，我偏不肯更名改姓，左有柴禾，右有艾蒿，我也是草木之人。柴禾念完师范没有当小学教员，自找门路到县妇联工作，艾蒿念完高中被调到团市委，我升入北京大学。三个人各有个性，大不相同，我毛手毛脚，柴禾油头滑脑，只有艾蒿温文尔雅。晋朝有个小白脸叫潘安，坐车出门，沿路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喜欢她的漂亮脸子，纷纷向她的车上扔至糖果，围城绕个圈回家能开个糖果店。艾蒿也有潘安的人缘，自从15岁上高中男女合班，他就一直得到少女的青睐，历久不衰。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轻薄儿， 少女们那含情脉脉的目光不但不能引起他的情思，反而羞得他不敢抬头看人。他调到团市委工作，又以他的品行、文才和相貌被一位市委副书记的女儿看中。他不喜欢那位市委副书记的女儿，却又非常敬重那位市委副书记，因而感情矛盾，内心烦恼。我将他带到莲放乡，他暂时摆脱了困境。柴禾也正走桃花运，而且想沿着这条裙带爬到高枝上。他有过一个童养媳，比他小五岁。柴禾18岁那年，家里要给他们圆房，小姑娘才13，7岁被卖到柴家，6年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夜整觉，长得又黄又瘦又小。我和艾蒿觉得柴禾娶这个小姑娘简直是惨无人道，便赶奔现场，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将正在拜花堂的柴禾绑架而去。在河滩的柳树棵子里，一个骂一个劝，说服与强迫相结合，柴禾只得乖乖地将小姑娘送回娘家。小姑娘回家以后，连上3年民校，竟考上了县立师范，再有一年就要当小学教员了。柴禾人不出众，虽然小有文名，却又沾染上自古以来文人无形的毛病，年过20还没有一个姑娘看上他。我和艾蒿又着了急，不怕踏破铁靴磨短了舌头，想给他找个品貌相当的配偶。谁想啊，他不是避而不见，便是一声不吭，好像要当个不出家的和尚，一辈子单身了。后来还是艾蒿打听到，他正跟县妇联的一位副主任暗中打得火热，我和艾蒿又不得不联合行动，棒打鸳鸯。 听众朋友，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齐克建，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孟孟、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6